0800-55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有阵风7级左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防范侧风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02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呢是12月26号，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维持震荡总整理的走势，沪指围绕2500点展开拉锯，特高压板块受利好消息影响，全天领涨两市，成为护盘的主力军。但是市场的热点比较稀缺，资金做多的意愿不足。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498.29点，下跌0.26%；深圳成指收于7289.55点，下跌0.58%。创业板指数收于1264.07点，下跌0.74%。从盘面来看，特高压、园区开发、创投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而高送转、5G、白酒概念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明年开始，财富大搜索呢将和大家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安排呢，香露明年就不能够再次主持这个节目了。但是呢，这段时间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啊，把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对于明年资本市场各个领域的一些看法集合起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青融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徐若曦，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同时也请他来展望一下明年的股市。若曦你好。 张璐你好。 怎么来看今天盘面的走势？ 那么今天呢，其实整个盘面走的还是比较弱的，那么只有一个特高压的一个概念，是因为昨天发了一个文嘛，起到了一个刺激，而造成了这么仅有的一个热点。而且呢，这个整个市场它的一个量能也是比较疲弱的，所以呢我个人是认为就是包括昨天有一个大 V 哈，其实是比较假的，今天继续回落也是理所当然，所以我觉得后市仍然不容乐观，这个投资者呢应该是清仓，就是比较小的仓位哈，就甚至说你就干脆休息不做比较好，观望观望会更安全一些。 好，我们同时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昨天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啊又开会了，最近他们多次召开会议。那昨天的内容是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关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呢也在上周的时候探讨过这个商业银行融资的问题啊。那这次提出的是尽快 启动永续债的发行。原来我们听到银行更多的采用啊，比如说发优先股啊，是吧？ 对的， 定增这种方式来补充资本金。那这次呢，就是哎，政策面提出呢，要推动永续债的发行。那您认为对于银行股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那其实呢，是对于银行的这种它的资本金的一个补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 嗯，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以前呢都是发这个优先股。其实优先股呢，它是是股非股，又是债非债哈，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债券的一个股票。那么事实上呢，它就是说每年我只付股息，但是呢我又不付你本金，其实实质上就是一个永续债。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替代，只是它的叫法不一样而已。那么我觉得这个呢，是相当于去用政策的方式来去支持这个上市银行来融资嘛，就更好的融资。那么对于银行股来说呢，应该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提振作用。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前面几天呢，这个市场的下跌主要是来源于银行股的 以招商银行为首， 对对对，大幅的下挫，而导致了这个权重，尤其是上证五零哈跌得比较猛。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支撑，就是说一旦银行股稳住，包括现在很多银行股它都破净了嘛，而且很多都打了好多的折扣，那么银行股企稳呢，对于整个大盘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托举的作用。 好，那其实今天或者说昨天银行股的走势已经多少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影响了啊。好，那下面我们来说说您对于明年啊股票市场的一个展望。同样的问题问一下您哈、啊，您可以选几个股指啊来分析一下或者预测一下他们的区间大概会在多少到多少之间。 这个 比较难哈。 就是确实我经常说，就是说你预测点位有点像算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走势呢，它时刻它受的是这很复杂的一个就是消息面政策面的影响。你比如说央行突然它来一个降息是吧，然后可能会对整个流动性又有改善，就是说你要取决于明年会有哪些政策会颁布，才能去看到它的这个市场到底是走强还是走弱。但是呢，以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济状况，以及我们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已经开了嘛，我们大概知道明年它的一个工作的重点以及它的这个风格已经定了。所以呢，我就那个这个冒险大胆猜一下哈，我觉得上证指数呢，我觉得2200到2800之间吧，不会突破3000。因为 是我们这两天连线嘉宾当中啊偏悲观的一位。 啊，是吧？好吧，因为我觉得呢，至少现在可能这个2449这个政策底也看起来不是特别稳，因为这两天多次的想去下探去突，想去跌破这个底，但是一直是有一种怎么说呢，一个支撑，但是这种支撑呢，它其实是比较弱的，一旦说经济面下滑见底的话，可能会市场底会突破。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哈。 好，明年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对这个股市造成一些影响？刚才谈到就是可能会新出台一些政策，那外围市场比如说美股是否还会对 A 股进行冲击？ 这肯定也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现在目前比如说我们 A 股走得很差的这连续几天哈，往往都是因为美股大跌了，然后隔夜美股大跌之后我们这边基本上就废了。那么事实上呢，我认为美股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它对于全球的其他国家的这个资本市场股市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而且呢，大家几乎全球一致预期嘛，就是美股基本上是走入熊市了。那么虽然说我们的周期不一样，但是它也会去压低，就所有人他的这个风险偏好都会变低。那么对于我们自己的股市，它也不会说就反向的就乐观了，所以我是认为这个美股对我们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的。 好， 那么除了这个外围市场，我认为就是说，那么货币刚才讲了对吧，就是货币政策明年呢可能会是比今年要偏宽松一些，所以这个后来呢它也会有一些这种刺激作用，当然还有产业的这些政策，当然还有那个就是财政政策上面这个大幅的大规模的减税，这样会利好消费。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呢都是会影响我们的股市的一个走势的明年。 好，那是否存在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例如某些你看好的板块或者是行业？ 我觉得明年虽然说你觉得我比较偏悲观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这种机会呢，它是建立在一个见底之后反弹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大的趋势可能还没来，就大的趋势至少要等我们的这个经济真的是见底，并且呢看到复苏的迹象的时候，这样才会说造来一个大的慢牛，对吧？它是应该是有这样的背景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明年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哈，就明年一季度仍然是一个观望期，就是它可能会底部去寻底之后还会震荡。然后但是呢，你一旦说你比如说到了2200左右，就是刚才我自己的哈设立的这么一个低位的话，那就应该建仓了。建仓的话，然后你如果这么它一个反弹应该是个强反弹，因为它跌破了前面的很多支撑之后，它应该是一个近几年的新低，所以它的一个反弹会很强，至少20%以上。 嗯， 那么你这一个幅度如果吃到这样的利润的话，就应该出来了，就卖出。因为我认为它反弹之后还会回落的不一定在2200，可能回落到2500或者2600。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重点关注我们就是整个政策比较倾向的一些板块。你比如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提了很多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目标，还有那些重点要去做的一些行业，比如5G 也是最确定的吧，就明年基本上都商用了，所以现在市场上比较强势的也是5G 板块。那么还有像租售同权呢，还有人工智能、新能源车，然后物联网，这些应该都是可以去低点去配置的板块。 好，谢谢若曦给出的一些策略的建议啊。最后一个问题啊，除了这个股票之外，明年您认为还有哪些投资品可能走的会比股票更稳健或者是更乐观一些？ 因为其实呢，我认为就是大类资产的配置呢，主要还是看宏观，一个是经济，一个是货币。那么明年呢，虽然说可能会比今年会偏宽松一些，但是事实上我们从前两年这个就是相当于去杠杆去风险哈，就是基本上把这个 M2 增速已经从过去10年的15%的增速慢慢的减下来了。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过去10年可能大类资产里边房地产跑的是最好的，就是大宗商品，就是实物商品，它是扛通胀的嘛，对吧？那么现在呢，它 M2 增速下来之后，这个通胀也就会下来，这个时候通缩的话，那么像这种债券、现金、固收理财，我觉得可能会表现更好一些。那么股票呢，我认为它是居中间的，就是说它因为它这个变数比较多嘛，对吧？你做好了波段，可能它的收益会强过那些理财产品，但是假如说你做的不对，你一直拿着，也许它的收益就不是那么好。那么最差的呢，我认为大宗商品、房地产可能会是收益比较差的，因为第一个是我们政策面对于房地产的这种调控，它就一直就没有放松。尤其是现在其实已经这个整个行业都已经有一点点就是非常的低迷，都希望用政策来去促进的时候，各地放开，有的放开限售，有的放开限购哈，但是中央都还严厉的去说这个不是我们要重燃房地产，我们打压房地产的这个决心坚决不变， 房住不炒的政策没有变。 哎，对对对，房住不炒的这个政策是没有变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可能只能是说局部让它活下来，但是呢，你想再靠房地产去投资赚钱这种可能性，可能就比较小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如果你是刚需的话，倒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买入机会，因为相对比较稳定嘛，你就不会有这种恐慌性的去追高的这种趋势。所以我这是这么认为的。 好，说到房地产，最近我们也看到住建部的相关领导的表态啊，其中谈到了这个稳地价和稳房价的相关内容。好，谢谢若曦这些日子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提前祝你新年快乐，祝你明 年 好运。 谢谢香露。 好，再见。 好，再见。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 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最近这几天我们会陆续把各位嘉宾他们对于明年资本市场的一些观点呢，以语音的形式啊发布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呢可以作为参考。不过还得要提醒大家，这只是代表嘉宾个人的观点，投资需谨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现场嘉宾，来自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先生。徐总您好。 祥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最近啊这个股市比较低迷，但是期货市场呢异彩纷呈啊、那特别是今年啊、也是啊有很多人在这里面感受到了坐过山车的滋味儿、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分两块吧。一块呢就是请您来总结总结啊各个期货品种啊主要的一些品种啊在2018年的表现情况，以及分析分析和展望一下哈、明年他们的走势。 嗯， 我们先从谁开始？您最喜欢谁？ 都挺喜欢的，没有什么偏爱。那个，咱先总结一下这个期货市场的整体情况啊。 嗯。 从这个期货市场呢，就是今年整体的走势看，就是2018年的走势呢，没有延续2016年和2017年大多数品种单边上涨的这种走势，而是呢，更多的采取的是一个三波到两波的一个震荡的区间震荡的一个盘整走势。所以说呢，让大家感觉呢，整体上呢，今年的这个趋势性不是很明朗。从这个采集的，我一共现在目前期货品种呢，今年又上了好几个，一共达到57个，非常非常的多了。那么从这采集了有40个主要的交易品种，那么目前的保证金呢还维持在4500亿左右，跟这个2016-2017年的规模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那么今年呢整体上来讲呢，这个品种的这个就是从年初到年尾，这个整体的这个涨跌幅呢是跌了6.27%。就是平均是下跌的，不过这期货是涨就可以买，跌就可以卖。这个涨跌都问题不大啊、只要是你能把握住这个节奏，抓住这个热点，抓住这个主要的一个脉络就可以了。那么应该说呢，在今年里边呢，就是说涨幅最大的是一个新品种苹果。涨幅达到39%，这个涨幅非常非常惊人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PTA， 就是前几年呢一直没有被那个市场关注的一个品种，今年的波幅非常非常的大。 嗯， 那么下跌的品种就比较多了。那么首当其冲的第一个就是股指，达到25.1%。那么这个锌就是沪锌跌幅也达到20%，沪焦就是橡胶啊。跌幅达到19.8%，橡胶呢，在2017年跌幅也是在排行榜上排在前四五位的，也达到20%，连续2年都是这个熊市冠军了啊。那么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白糖跌到18.3%，这是呢就是整体的这个价格的这么一个走势。今年呢，应该说这个以震荡为主，震荡偏多。这个今年的走势呢，大概叫一波三折比较贴切。 嗯， 在3月份之前，大多数品种呢都是受这种季节性的这种惯例，就是说一般来讲都是在这个1季度都有一个冲高的过程，大多数品种都有一次冲高。3月份以后呢，随着这个就是国际市场的这个经贸环境，随着这个一些这个这个开工率等等的这一些这宏观经济指数价格呢，都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到了6月份的时候呢，叫这经济呢又是这个物极必反，出现了一些好的征兆，一些很的好的数据，一些主要的品种像这个螺纹啊等等这种品种呢又是再时升势。到了这个9月份以后，又是受到新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些影响，开始出现了震荡下行，尤其呢临近这个12月份啊，以这个美国股市为一个标志啊，这个大跌以后呢，也引起了大宗商品包括股指、金融期货的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这种下行。 有一天晚上 走势， 上海那个石油跌停了是吧？ 不是一天，是跌过两个跌停板，跌过两次跌停板啊。那个今年呢，其中新上了一个品种，叫芷江。 嗯， 这个品种呢， 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期货品种上市的时候呢，都是一个低开高走，然后呢随着这个套保盘的进入呢，又有一个探底，这个探底的过程，有一个跌幅，然后呢再出现上涨，基本都这么一个走势。纸浆这个品种呢上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低开，本来呢它这个上市的价格呢，包括现货商，包括期货公司，包括交易所定价，都是认为是偏低的。一般来讲都喜欢红盘保收嘛，都是尤其第一天开门红，都是觉得呢这个定价呢稍微定的偏低一点。结果没想到当天从这个偏低的这个价格上直接砸到10%的跌停。然后又进一步的下跌超过10%几到20%。 这个纸浆的品种是最近上市的、啊、 今年上市的品种， 就是今年的最近、啊、 这个最近的一个品种。 是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啊，大家对于现货的这个纸浆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没错，没错， 有这个什么涨价的预期啊等等。结果这个今年的变化诸多，就像刚才你谈到的这么多的品种啊，总体来说从操作的角度来说，包括您啊身边的一些这个投资者啊，他们怎么看今年更难做一些吗？ 总体上看呢，就是今年呢一定就不是要摒弃掉这个2016-2017年那种就是说单边式的这么一个思路，就是说我觉得呢在操作上呢一定要叫什么呢，就是顺时顺势啊，就是现在呢这风向变了，不是像原来似的说这一单拿到底，现在呢是出现这种波段性的操作了，这个时候呢要随着市场的节奏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说主观的臆想的认为是应该涨还是应该跌，我就一张单拿到底，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摒弃掉的。那么今年呢这几波走势呢波幅还是非常的大啊，基本上呢每个这个涨和跌的波幅都超过20%左右，这个幅度是相当可观了。 这个如果再加上这个保证金的话， 非常厉害。 你对于本金的这个波动大概有多少呢？ 那对，那你要是对本金的波动，我都是超过100%以上了， 是吧？ 超过100%以上， 所以这确实是过山车的， 非常非常大。所以说，我觉得呢，在今年呢，实际上呢，就是在前两年，在2016-2017年，单边是做惯的朋友，今年可能感觉不太爽。啊，就是呢，因为呢，这个行情的调整幅度是比较大啊，虽然是震荡，但是幅度都非常大，每一波的涨跌都超过20%，这都非常非常大了。 好，市场涨涨跌跌哈、啊，这个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哈、啊，但是呢，没有谁啊，就是在这里面哈、啊、成为常胜将军啊，今年呢也算是历练了一次投资者啊， 是， 但是未来怎么做，可能比我们复盘要更难一些，或者说预测啊要更难一些。我们也把更多的时间哈、啊、留给明年哈、啊。 对。 请徐总啊来分析分析各个投资品种在明年的走势。我觉得首先我们得说说开门红的吧，是吧？我先看一下这个电脑啊，今天这个黄金还是挺抢眼的啊。昨天这个他们有的地儿过节是吧， 是 没有怎么太多的交易，但欧洲市场是在交易的。那么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呢已经是突破了这个1270啊美元每盎司，现在的这个现货金价呢是1271.40啊，最近呢确实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单边啊。那明年的这个黄金您怎么看？我们曾经做过好几次节目哈，在这里呢必须要这个严重的表扬一下徐总，确实还是在那个点位啊提供了非常实际的指导。 我是这么看啊，就是说咱先从大品种上讲呢，就是说从这个就是受这个宏观的这个可能的变化的影响，明年呢应该说呢这个品种呢波动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呢下跌的品种开始增多。啊，就是这个一般来讲，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波幅呢，你要从大的类上来讲，都是涨三年跌两年，或涨三年跌三年。那你要是从2016年看，那么涨到2019年了，可能要进入一个主要以跌为主的一个方向了。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大的方向的一个研判。那么呢，这个以美国股票破位下行步入熊市，我说它就是一个进入立冬了。那这样的唯一一个标志呢，如果美国股市要是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那么恐怕就是说呢大宗商品尤其工业品 包括国内的股指都是初期都要受到一定的冲击的啊，因为它代表的一个这个就是说一个需求的下降啊，那么呢它也对美元指数有不小的影响。那么就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配置上来讲，我感觉呢明年在大宗商品配置上面呢更多的应该是做多的是国债、贵金属。那么这个还有农产品，农产品呢主要是看天气，因为今年大家这个夏天的时候也感觉到天气酷热啊，然后到了这个三季度的时候又是下很大的雨，就是这种极端天气造就的就是农产品的这种价格的这种上行。所以呢我就是说呢一个是贵金属现在呢目前已经进入一个逐步吧进入一个牛市的初期。还不算是牛市，还没有完全的确立，至少呢，这个经过两年左右的一个筑底，黄金也好，白银也好，基本上这个底基本上已经确认了，就是后边看突破怎么走，它的速率的问题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呢，做多的呢就是国债，国债呢应该像今年呢在股市表现不太好，国债呢今年的表现非常的抢眼。那么现在看呢就是说在这个大的宏观的环境之下，应该展望至少明年上半年的国债还是以震荡上行为主的。而且呢随着老龄化的这种这个社会的逐步的这种就是老龄化越来越重，这比例越来越大，那么对国债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么国债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品种，那么在这个做多的品种里边呢，还是要注意到农产品，就是农产品这里边呢，一个是注意这个猪周期，啊，就是今天又有说这个非洲猪瘟的又爆发的，这样呢就是说提防那个猪肉的价格的暴涨。啊，也同时呢，也引起来呢，就是说农产品，比如说像豆粕呀、油脂啊这种价格，大豆啊这种价格的反弹，就作为农产品来讲呢，应该是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选择。那么总体上配置呢，应该说就是做多贵金属，做多国债，做多农产品，做多这三个，卖谁呢？去卖工业品，啊，卖能化、能源化工。这是主要的这么一个从策略上的这么一个策略。那么黄金呢应该说呢这个基本上呢当时我感觉就是说这个美盘呢如果就是124以下 ,12 以下基本上就是一个底了。它的底呢一个是所谓的成本底，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它的技术底。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市场底，这三个底。那么这个现在黄金呢是逐步脱离底部，还没有达到就是说只是牛市的初期。那么应该说黄金是怎么走我现在还很难断言。但是呢一般来讲在这个春节之前，就是在咱们的十一以后春节之前，作为贵金属就是作为黄金白银是一个需求旺季。而且呢像现在呢美国股市又这么下行，都对这个黄金也好白银也好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持。 好，刚才谈到这个黄金啊，这些天可能大家也通过这个比如说零售市场啊也看到了这个销售的一个火爆的情况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啊徐总来分析分析上车的点位啊的这个时机怎么把握，也可以刚才您所谈到的这些大类为类啊。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大家呢这段时间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来点击收听我们节目的嘉宾对于明年资本市场的一些展望。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有阵风7级左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防范侧风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徐先生您好。 您好。 嗯，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明年各个期货市场投资品种的预期。刚才啊，徐总是抛出了他的这个看法，认为国债和这个贵金属啊是明年值得看多的，农产品呢也可以哈、啊，找机会入场， 对， 进行看多操作是吧？好，那下面我们来谈谈策略吧。 策略上呢，我觉得呢，应该说现在要先，这个非常的乱啊，就是从基本面上也非常的乱。年初的时候呢，我认为呢，宏观上叫做一个明局。怎么叫明局呢？就是说，中国呢，这是一个 L 型啊，应该也是下滑幅度并不深，应该是不错的。那么欧盟呢，也在逐步的复苏。日本呢，这个虽然这个内需不足，但是呢，这个它的海外市场不错，也还可以。美国呢，也是这个火车头的作用也重新启动了。但是呢，到了这个2季度的时候，这个就开始贸易战。啊，这个四处点火，所以呢，这么一来呢，就是说呢，把这个世界经济确实是给，就是当时呢就都看不清了。我认为呢，所有的很多的事儿，包括当时这个像中东啊，像这个当时这个美俄之间啊，等包括这个朝核问题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包括伊核问题，都是在一个可左可右的一个十字路上。啊，就是随时可以往左，也可以随时往右。我当时形容呢，这是一个叫迷局，就是说大家谁都看不清，可能上一秒是可能往左，下一秒可能就能往右，它是一个迷局。那么这个迷局，现在我看这个怎么能破解的迷局，怎么能在这里边呢抓到最核心的这个影响因素，怎么能找到破解迷局的这把钥匙？这把钥匙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美国的这个道琼斯。就是10年以来，就是从这个2008年、2009年以来到现在的，上涨了10年的这个道琼斯的这个指数。如果我觉得能把这个指数的这一波下跌，从技术上、从它的基本面上、从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最近的这个政策上呢，如果能，读懂、看清楚了，恐怕 对他现在的很多，比如说像从准备从阿富汗撤军，从这个中东那个叙利亚那个叙利亚 叙利亚 撤军，就能看得很清楚了。然后呢，包括美国这个挑起的到处的这种贸易争端，也能看明白后边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我认为就是这把钥匙是在哪儿，就在这道琼斯身上。那么从技术上看，道琼斯这一波上涨，应该是从1929年以来这一个大的一个三浪走完的一个四浪调整。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从1929年到现在是多长时间呢？是89年。就是到这个2018年是89年。89从波浪理论这个数是一个神奇数字。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转折年。而且呢，今年的年限它已经是，虽然还有几天的时间，但是今年的年限它是一个大阴线。今年年限是个大阴线。应该说2018年是美国的这个股市的这一个下跌开始的元年。就是说它是一个叫原始级的四浪调整，非常大的一个调整。而且呢，它同时在次级的一个五浪走完了，再走一个大的 A 浪，又是在它的次级别的五浪也走完了，也再走一个下跌 A 浪。所以呢，就是在大级别、中级别、小级别里面，那么美国的道琼斯都恐怕要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的时间有可能要超过一年以上，而且呢，调整的幅度非常深，甚至会跌破金融危机的低点。那么这么深的一个大的调整，如果这样分析的对的话，如果出现这种大的下跌调整的时候，那么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股市下跌了，那么一定会对全球的股市都产生一个示范效应，都产生一个下跌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样呢，就是对工业品肯定是一个利空的啊。那么对谁利多呢？肯定对国债相对的利多。当然这个国债对美国不一定利多，它可能会是一个股债双杀的走势，就是可能是股票也跌，债券也跌，房地产也跌，全部都是往下跌啊。它主要是以为它是美国呢，主要是消费占为它的一个经济推动的主导。那么一旦是流动性差了，这个没有钱了，就像2008年一样，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呢，可能 多米诺骨牌就倒下了， 对所有的资产类的东西都要往下跌啊，这是美国的特点。那 所以才形成了刚才您所谈到那两个策略， 对， 就是作为避险， 工业品是作为卖出的配置的，就是说黑色、有色和能化，就是化工类品种，这就是所谓工业品尽量作为一个这个卖出的配置。那农产品为什么做多呢？一个是农产品有刚需，自然的刚需啊。第二个呢，就是呢极端天气，今年呢这天气应该说夏天够极端的，明年恐怕也好不了，也是很极端天气。极端天气一定对应了极端的农产品的价格 走势， 哎，所以说呢，就是在配置上应该尽量选择做多农产品。那么呢，这个黄金和白银都是作为一个就是避险的品种一个支持。那么刚才交流到黄金了，那么再说一下白银。那么作为贵金属来讲呢，这个应该说现在是牛市出现，就是刚刚出现这个牛市，还没有完全走出一个明确的一个牛市来，只是牛市出现。那么这个牛市呢，一般来讲呢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做价值发现，就是说呢，哎，突然发现这个黄金原来是没有价值的啊，这个拿着黄金又没有息啊，又占着钱没有价值的，突然觉得黄金有价值了。为什么呢？这个其他的品种都资产类的品种都在下跌，风险都很大，拿着黄金呢很保险啊，我资金有这个出处了。那么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牛，这个所谓的叫价值发现。然后呢，一旦真是进入牛市的中期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做什么？叫做一个这个价值的重估，就重新来看，哎呀，原来这黄金，好像还挺值钱的啊，挺值钱的。这个应该是这个是不是能还能回到这1800、1600啊，还能往上走？那么真正突破2000了，它历史高2000，2000了奔3000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牛市的第三个阶段，什么呢？叫做价值的幻想。这个 泡沫， 泡沫也行，幻想也行。 对，说的直白， 直白点，就是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想了，说这个黄金、白银啊，这个价格 可能到5000，到7000， 5000、6000、7000就没有顶了， 对 啊。那么白银呢，在这个初期的牛市阶段的时候呢，它有双重的属性，就是说一个是贵金属属性，还有一个工业品属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工业品的用的人认为呢， 它有这个黄这个贵金属的溢价在这里面，所以认为它的价格是高估了，就认为你这白银价格太高了，应该往下跌，应该你这个白银呢应该跟我的铁价一样，因为呢一般的就是生产白银呢，白银是作为副产品出现的，就是说呢这一般是白银怎么生产的，是从铅锌矿里去生产白银，主要它的盈利点不在白银身上，是在铅和锌上，如果铅和锌的价格要是非常的高，那白银很便宜都可以，对吧，它是反正它是副产品， 买一赠一、 哎、 买二赠一、 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大宗就是工业品的需要的人呢，认为白银呢这个有一个贵金属的溢价，就认为你没有那么贵，不应该有那么贵。那么作为这个贵金属的投资者呢，又认为呢它属于是工业属性，对吧，那白银开采量那么大，没有稀缺性，那么这么大的量，这个没有这个贵金属的属性，所以呢这个白银呢在初期都被这个就是说这个工业这个生产者和这个贵金属的投资者呢都是摒弃的。那么它的表现在哪儿呢，就是在一旦牛市确立的时候，它的表现是在这个所谓的第三阶段，就是在这个贵金属的幻想阶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白银的表现远远大于黄金。 嗯，它是属于那种启动比较慢，前期啊存在多空分歧比较多的那么一种品种、 嗯、 但是一旦确认之后啊， 对， 它这个跳 的 比谁都高，是吧，这是从历史当中我们得出的一些经验啊， 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呢、嗯、就是说在这个选择上可以考虑呢，就是说这个配置上配置一些黄金白银，但是呢我现在目前我认为呢黄金还没有完全走出牛来，它的反复在所难免，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追，这是非常关键的 啊。您再仔细说说吧，不追这两天确实没有追的机会，是吧， 就是等待前两天像前两天的一个大调整的一个机会再去稳稳的往里进。 嗯， 我觉得呢白银呢也是这样，白银现在虽然是走势不错，但是呢我觉得黄金白银的做这个操作上，我还是采取呢策略性的交易，而不是那种就是说这个一个还没有到第二个阶段，还没有到牛市真正出现的阶段啊，这是作为这个贵金属。那么国债呢这块呢，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流动性虽然有所收缩，但是现在也看到了一定还是要这个稳预期啊，那么这个表内呢也有放松的迹象，应该说呢这个国债随着这个社会老龄化的这个持续对国债的需求是逐步增加的，所以呢我觉得呢国债长期而言还是上涨的。 也请徐先生解读一下为什么老龄化程度加剧对于国债的需求增加，您是指的在银行门口排队卖国债那个是国债的这个现货啊？ 也不一样，一样也 是通过这个来传导吗？ 其中这是其中一个，就是说呢因为呢老龄化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的这个保险需求多了， 就是风险偏好降低了， 风险偏好降低了，而且保险需求多了，保险需求多了以后呢就是在这个投保方面的金额非常大。 嗯， 那么呢国债呢作为一个金边债券，所以说呢就是像这个保险公司更愿意去持有、 哦、它是一个压仓石 是 吧， 所以说呢 配置、 就是、哎，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就是说人口只要是持续老龄化，像日本啊什么这种老龄化以后，它的这个国债的需求量非常非常的大。 我不知道是跟我的年龄有关系啊，还是跟今年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啊，反正今年身边谈保险的是比较多，当然也跟我们这个节目有关系，我们也涉足这一块啊，星期五都是来聊保险。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这国内的一些哈政策对于明年刚才您所谈到这些品种的影响啊。那么人民日报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那么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些干货啊，我挑一些为大家来介绍。文章说，面对经济形势变化，政策上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加强需求刺激。当前形势下有必要稳定总需求，但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尽管有难度也要挺过去，不能半途而废。毋庸置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可能轻轻松松完成。但今天不付出代价，未来将付出更大代价，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只有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我先读到这儿啊，徐总您来解读。 我觉得呢，这个供给侧改革呢，是从2016年开始提出来的啊，提出来的就是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个降成本，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补短板，这是基本上从2016年到这2020年这么一个总的一个策略，一个国策。 嗯， 现在呢，由于这个就是说这个美股下跌以后，有一些呢这个包括美国持续的加息，都认为呢这个供给侧改革是不是要半途而废。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文件出来以后呢，至少这个一个坚定的声音，就是告诉大家，这供给侧改革还会进一步的进行下去，啊。那么现在我们也今年也能切身感受到，就是包括身边的朋友都认为，今年北京的冬天还是不错的，这个蓝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青山绿水就是真金白银，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深有体会。 嗯，那么对于刚才您所谈到的那些啊工业品啊。化工类的产品会有哪些影响呢？ 是这样，就是说呢，就是咱们以这个受影响最大的螺纹为例啊。那么螺纹呢，从2016年的应该是2015年年底，2016年年初是开始上涨。当时呢，这个当时讲就是一吨钢盈利还不够养一只猪的， 就是那时候说的是一吨钢还不如一吨白菜，是吧？ 对对，非就是都是亏钱，而且都是亏钱啊。然后呢，这个从那个供给侧改革呢，这应该说这个螺纹钢是最大的、最直接的一个受益者。然后这个价格，这个一只涨了6000多，从2000多涨到6000多，翻的一个行情啊。那么这里边呢，应该说是得益于供给侧的改革。啊，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后边可能还会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但是呢，我相信呢，这个原来的这一些这个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这种产能，还是一定要去掉的，还是一定去掉的。包括这个像这个像生产 PVC 的这种品种啊，包括像这个最近这个欧盟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政策的出台，就是它那个叫 ROSE 一个协议，这是什么呢？它是对像这个汞，还有像这个铅等等这种高污染的这种品种 重金属 说 no， 嗯， 说 no， 包括汞都是说这个不能在市场上再流行。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电瓶车都用的什么呀？都是铅锌蓄电池占主导。啊，铅锌蓄电池。那么这里就说一个什么的话题呢？就是说，一旦这个铅锌这个蓄电池呢，并没有在它的一个这个就是当时一个缓解的名单里面，它一个这个名单要求的非常的严格。我估计欧盟要是采取这措施的话，中国也会跟它的脚步，因为咱们很多品种是出口这个欧盟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它是在这个今年的春节前后，也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呢，欧盟最后再有一个。就是一个协议，这个协议，那么如果要是对这个铅锌蓄电池说你不能用了，你要用其他的能源去替代，比如锂电池等等去替代的话，那么这个铅的价格我们预计要跌幅达到30%以上。 嗯， 有期货铅啊，有期货铅，铅锌嘛，刚才讲那个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白银了，白银现在是作为铅和锌的附属品，就是说那两个是赚钱的，我这白银可以便宜卖。但是呢，如果你的这个受的这个铅不让用了，那个铅暴跌的话，那么可能白银的这个价值就出来了。 刚才您谈到螺纹钢呢，会不会有一些对冲？ 它跟螺纹钢还不太一样。 不是，我不是说铅和螺纹钢对冲，就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哈，对于螺纹钢的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是这样，就是说肯定是这供给侧改革对这个上游的原材料肯定是利多的，这个不用说，这个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看呢，就是说，螺纹钢目前的价格已经涵盖了供给侧改革的成果了。 嗯 啊。那么后边呢，就即便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螺纹钢价格呢也要回到它正常的这个价格区间。现在呢，应该说这个螺纹钢生产的企业呢，这个成本应该说是虽然上了一块，但是呢应该利润还是很大。螺纹钢呢具备这个震荡下行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嗯 啊， 其实呢，像这供给侧改革里面呢，像这个刚才讲了，像这个高污染的，像这个矿山，还有电石，就是做 PVC 的电石，对环境污染都很大。应该说呢，这些品种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品种呢，就是像 PVC， 可能还没有受到这个像螺纹钢这么大的一个受这个产能的限制，这个出现一个暴涨。但是我相信呢，如果要是进一步的对电石品种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的话，恐怕像 PVC 等等这种没有受到这种供给侧改革影响的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价格波动。 嗯，好，我们接下来说这篇文章的一些重要内容啊。文章说，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就要认真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巩固就是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加大破力降力度。增强就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破除各类要素的流动壁垒，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提升就是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畅通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管总的要求，全党务必认真贯彻落实。这样一篇文件啊，或者是这篇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啊，确实是为今后的这个工作指引了方向。那么同时也会对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资本市场的各个品种啊，形成重要的影响啊。那么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啊，那美股那边呢，今天晚上的这种情况啊，会不会对于明天的这个股指期货啊，有哪些影响？我们也请徐总啊，再拉回到现在啊，回到今天和明天的这个操作策略当中，或者是这两天2018年即将结束的这几天啊，您有哪些建议和分析？ 我觉着呢，这个应该讲还是做好底仓，做好准备。美国股市下跌呢，对中国股市肯定是利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呢，中国股市呢，应该讲是应该是在做底了，就是一个从政策底到这个技术底到市场底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看呢，就是说是在做底阶段，很难出现这个，除非出现这个一些极端性的情况，一般来讲很难是出现这个单边下行的一个趋势，可能是一个逐步做底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在这个选择上你要有所选择了，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我觉得呢，在这个股指这个时候去做的话呢，应该说还有猜底的嫌疑，对吧？就是我是预先猜底。那么既然你是这个认为是底，你猜底的时候呢，就要在资金和头寸方面要有准备，一定是大资金小头寸去来做， 就是要多留一点保证金放在那里啊，备用。 对，这至少现在还是一个冬天，这个时候呢，不是这是比谁能这个 抗冻， 就是说我谁能多穿衣服，谁能守着火炉子，我去呢熬过这个冬天。但是呢，同时呢又不丢掉这个底仓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是有第一有耐心，第二呢就是说把头寸要建好，就是尽量逢低，尽量呢适量，而且呢每次我的给人的建议就是大跌大买，小跌小买，不跌不买，不追涨，然后呢急拉减仓，再跌再买。这是基本上，这是对我对这个这个18年甚至19年上半年的大概的这么一个就股指操作的这么一个策略，而不是一单拿到底，说我这一个低位的多单拿到了，我一直拿到底。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呢现在股指呢有三个品种 ICIF 就是一个沪深300，一个50，还有一个是这个500，哎，这个三个指数，在这三个指数里边呢，现在看，IH 呢，这个就是50呢，这两天呢有一个补跌的动作，但是我觉着智力在这儿呢。它的净值在这儿呢，它的这市场价值在这儿。 这两天还处理好 啊，对，所以我觉得它的下跌的幅度不会很大，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下跌啊。我觉得就是一定，我们是在做趋势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呢，选择它应该说呢是一个比较安稳的。那么呢 ，IC 呢500呢，是这个是远期是更低，它是个贴水。贴水什么意思呢？就认这个投资者认为呢，远期还要跌 啊，这是远期还要跌。我觉得呢，如果您要是对股指远期看好的话，可以主动的去买远期的这个贴水。那么一旦价格上涨呢，你不仅能吃到成长，还能把这贴水给吃回来，收益更大。所以我是觉得呢，在股指方面有这三个可选的。还有一个呢，现在呢，因为有一个50的期权。 嗯 啊，期权这几年呢，应该说这个机会非常多了，非常的多啊。这个包括这个中美当时这个G20 这个会议的时候，包括呢这个之前美股暴跌的时候等等等等的，这种机会应该说在我们期权操作里面的机会都非常的好。啊，就是我觉得呢，期权呢在这个突发性事件来临之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不知道它是涨是跌，但是我知道一定出来以后不是涨就是跌，而且行情很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个相应的期权的这种策略去来交易，非常大。前两天我们有不少的客户是做的这个卖出的一个看跌期权，这个3天回报达到50倍以上，50倍以上，非常非常惊人，3天，啊， 那这个呢，确实就是你跟那个压大小 啊， 不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期权呢，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这个做的是一个保险，就是做的是个保险啊，它只有说这个风险来临的时候，你才有做的这个价值。你要想在这个平常市里，就是说你也能看明白，我也能看明白的时候，期权没有任何的作用。比如说像这个美国总统，既然要就是马上要当选了，到底是谁要当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非此即彼的时候，这个时候期权才有作用。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市场有重大的消息要公布、要出来的这个时刻，去来做这个期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手段。 好，谢谢徐金刚先生今年啊对于财富大搜索节目的支持啊，在这里我们由衷的祝您明年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啊，心想事成。 也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祝香露啊，那么19年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收获，身体健康，快快乐乐。那么也祝大家19年投资顺利，发财。 大家也可以关注财富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两天陆续的点击我们嘉宾对于明年资本市场的一些观点。投资有风险，投资有风险，投资有风险。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 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 在荆棘之东，有一座写满历史的阁楼，安禄山、李白、乾隆皇帝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但在民国时期它却一度无人问津。直到1930年的一天，日本建筑史家关野真路过此地，一瞥之下顿觉不凡，认定这座古建筑的山门乃是辽代产物。为了赶路，关野真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他的猜想是对的吗？这是一座辽代建筑吗？1931年，梁思成听有人说，北京鼓楼上展出的一幅照片非同寻常。梁思成立即跑去观看，这正是日本人关野真拍摄的那张照片。图片下方写着5个字：蓟县独乐寺。然而梁思成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猜想，他会比辽代更早吗？一年后，梁思成发表了一篇研究文字，其中写道，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罕有之宝物也。这座被梁思成视为稀世珍宝的古代建筑，真的是唐代遗存吗？他所在的天津蓟州还留下了哪些穿越千年的文化馈藏？